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哇，跟住呢套好看、啊， 又系德国喎、 啊。我觉得呢套好睇啊，呢套 外语片啊，你讲、啊、The Lives of Others 系啊，窃听者啊，哇， 唔系窃听风云，好劲者。 呢套我就唔系喺戏院睇嘅，我嗰阵时冇机会，即系冇时间喺戏院睇咧，我就后屘翻睇影碟嘅。哇，翻睇影碟我都觉得佢张力好犀利， 张力好， 即系会吸引住你，系咁逆步逆吹，逆步逆吹去睇佢呢个古仔啊。哇，到底呢个人会系点样咧？嗬、嗯，哇，呢、這个又唔穿得巧。 唔紧要，嗰个主人翁就本身就系东德嘅一个专门系要嚟。 系啦。偷聽 嗰、那個男主角， 其實佢係特工嚟嘅， 特工係啊，佢就係個男主角，即係嗰啲知名人士啦，係咪啊？阿黃耀明啊，係咪何韻詩嗰類啦？咁佢就專係要嚟聽住佢嘅，睇有咩嘢就 mark 低曬佢，咁就了解曬佢個生活起居作息啊，咁樣、 嗯 然之後就原來有一種感情上嘅 attachment，、 嗯、 有個聯繫， 係你估唔到 咁一路就發展出嚟，咁啊好精彩啊！攞咗最佳外語片， 係最佳外語片， 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呢套非常之好睇。咁亦都係講到當時嗰啲政權係點樣啊，即係點樣對付你啲文化人啊，例如我哋啲被失蹤嗰啲嗰類啦， 係啦，冇錯， 就係呢一啲咁得人驚嘅。 五十七亦都係最佳外語片喎、 啊！啊，呢套犀利， 《星光伴我心》 係啦，《星光伴我心》。 呢 套我都系喺影碟睇翻嘅，咁佢都系讲电影嘅嘢嘅，系。 不过呢个就系、是、即系叫做舒服好多啦，冇、咁大嘅压力 咁噶啦。讲系放映嘅系咪啊？系 讲系电影院系啦， 系啦，好似系放映电影。个 主角系大导演， 嗯、 大导演翻去个乡下度，就谂翻佢细路仔点样成长，点睇电影， 又有啲爱情故仔嘅， 有爱情故仔，又有身边人啦，都系长片嚟嘅，好似系意大利电影嚟噶。 意大利啊，好似系意大利嘅， 值得睇嘅，即系外国外语片嚟噶。 呢套又系叫做经典嘅，经常都听到人。 五啊八， 哇！黑殺令啊！呢套我有 好新下啦，2012年嘅， 系 啊 Quintino 啊， 系 即系咩啊？華倫 唔係 中文 嘅，叫做塔倫天奴， 塔倫天奴嘅， 塔倫天奴，昆坦塔倫天奴，系啦。咁咧，哇！我好欣賞裏邊嗰位男主角，但係佢係得男配角，好似男配角提名嘅，阿基斯杜法華 茲，係啊係啊，佢做嗰度 做嗰個牙醫啊，你記唔記得？ 係啊係啊 係啊。啊，咁呢套都幾特別嘅喎，其實呢套係都 係啊，咁即係佢個風格啦，佢嗰啲即係口水多過茶嗰啲 解放黑奴啊嗰啲喎， 係咪啊？ 嗯，咁啊，我哋詳細唔講啦，呢個故仔就嚇，我哋唔好穿橋啦，但係都係 OK 好睇嘅呢套嚇，即係塔倫天奴嘅戲嚟講，佢呢套都 OK 好睇嘅。 我一跳又係落翻去咩啦？ 又系扣俾你啦！ 哇，扣俾你幾犀利啊！ 閃靈 第二個裏面 呢個又係 鬼戲 經典。 鬼戲 鬼戲嚟 咁，我問咗阿 Eddie 咧，就借咗佢個 Blu-ray， 我都冇買啦。我見佢有，我唔買啦。咁啊，同阿仔睇，哇個畫質靚到不得了，因為佢係好多係影像啊嘛。咁當然， 哇！但係八零年係啦，八零年， 即係你而家睇翻就覺得，切唔係好驚啫，或者 而家睇翻唔驚嘅，但係好好勁嘅，嗰啲手法勁， 啲手法啦，尤其是係阿男主角嚇，即係死啦，唔記得咩名添，即 尼高順， 即尼高順嗰種 eccentric 啊，即係嗰種神神地嘅手法咧，由正常人一路變下變咗， 同埋嗰個小朋友嘅演技都好 嘅，好犀利 嚇，好嘅，哇！你最經典就係踩住嗰架車仔啊！佢係 follow 嘅，佢啲鏡頭好中意用啲 follow 嘅鏡頭。 一路跟住， 哇！跟住踩個車仔，哇！你真係睇住佢好心驚驚啊！心驚驚咁， 好多人 shot 係啊， 係嗰個lift門嘅 shot 啦，好多人跟㗎。 同埋啲顏色啊，仲有 嚇，冇錯。 Mingo 啲顏色咧，哇！好中意用紅色啊，係咪啊？ 係啊， 哇！嗰啲成個個酒店嗰啲地氈啊，嗰啲咧，哇！啲美術簡直一流。 冇錯， 係啊，好勁。好啦，咁我哋跟住下一 步又系扣俾你啊！哈蒙多瑞即系扣俾你啊，完全占据咗中游。 呢套又同头先嗰套完全唔同。 战争，我就买咗 DVD， 但系都未睇，未开始睇。 两回事噶，又系 讲战争嘅，但系亦都系评价好高嘅。 唔系鬼片啊，呢套 就1957年嘅， 系啊，光荣之路。 光荣之路系讲一战定系二战，我唔知啦，可能都系讲 57年嘅，可能系二战啊，系咪啊？会唔会啊？ 咁呢个大家都要即系静心欣赏噶啦吓，即系战争。片就唔同而家嘅戰爭片，而家戰爭片咪我哋都講過嗰陣時就係、 是 Saving Pirate Ryan 啦，嗰堆雷霆救兵咁樣，即係嗰啲技法就好勁嘅嚇個，但係呢啲嗰個古仔好勁啦，冇得 comment。好啦，呢套第61，大家知啦， 又係佢啦，頭先 撈零啦，又係撈零啦， 點解咁多嘅咧佢嗬？ Dark Knight Rises 即係咩咧？ 黑夜之神啊，蝙蝠俠 係咪小丑嗰套啊？ 等我諗下先。黑夜之神可能係小丑嗰套喎、 啊，要入去睇睇先，因為佢好多套都好精彩嘅，咁睇下有冇小丑喺度先。 呢套係應該唔係小丑喎、啊，係咪啊 ？Gary Oldman。 呢套應該 哦唔係啦， 嚇呢套應該唔係、啊， 就係、 是、 講嗰、那個誒、 我記得好似有喺個蝙蝠洞啊咁樣喎。 另一套啦，小丑之後嗰套啦、啊，小丑嗰度仲早啲，係 啊係啊，仲、啊、早， 仲做做即係仲高啊，排名仲高啊。 呢、這個之後 咁佢係嗰種嘅風格啦，係咪？即係、就是、你如果你話橋就大家都知㗎啦，一個黑色嘅英雄啦嚇。嗯 這個有講返佢以前點樣學武嘅，我記得係跟師傅學武嘅，呢、這個好似有講佢。 唔係呢個有貓女郎嗰套，唔係嗰套係第一套，嗰套係 Batman Begin， 嗰套 Batman Begin 係咩？ 呢套就有貓女郎啊，又有埋啊嗰個法國， 呢套有貓女郎係喎，呢套有貓女郎 嘅 喎。 咁即係幾套都值得睇嘅，佢即係如果大家中意佢嗰種個手法，即係處理啊蝙蝠俠個手法，咁所以佢拍到拍完呢套之後，佢都已經停一停咯。 嗯， 咁而家我哋拭目以待就係咩 Batman vs Superman 啦，唔知得唔得？ 連啊咩啊比爾都話啊基斯道話比爾都話唔做啦，唔再做 Batman 啦。佢話而家俾咗啊邊個啊 Ben Affleck 做， 係啊 Ben Affleck 係啊俾咗佢做啊。 咁啊六啊二沃爾就係你介紹啦，頭先漏咗沃爾。 頭先講開動畫咧、就漏咗沃爾啦，掛住講獅子王啊，竟然漏咗呢套咁精彩。哇呢套咧哇！科幻啊，阿 Ringo 又系 科幻同埋环保咧，哇！你记唔记得嗰条草啊？ 好犀利， 嗰条草真系精彩啊！咁、啊、你讲下个故仔啦。 佢直情咧讲咗系好耐之后嘅地球嚟噶啦，嗰啲地球人咧已经飞晒外太空嗰边， 废墟啦，系啦， 离开咗地球噶啦。咁啊，剩翻啲乜嘢喺地球咧？原来就剩翻阿沃伊喺度。 佢系咪收垃圾机械人啊？ 系啦，佢收垃圾机械人。嗱，但系咧，阿 Ringo 你有所不知，原来咧阿沃伊咧。啊！佢好犀利噶，佢个名你知唔知点解叫沃尔咧？ 有解释过 系 W A L L 系啊， 系咪啊 ？W A L L 咁喎。 就是、initial for 乜嘢？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系啊。 咁咧，佢个名咧，我呢度有揾到出嚟，有讲过佢个名点解嘅。 嗱、 佢个名咧就系呢、這个。 哦， 系啦，就系、 是。OK， 我读啦。Waste allocation load lifter。 系 Earth Class， 系啦、啊，所以就叫 W A L， 即 系 专系处理废物嘅 、 啊，处理废物嘅， 系啦、 啊， 系啦、 啊、，OK， 好特别嘅、哦。咁佢就系一个扫垃圾机械人啦，咁啊，得佢一个啫，咁啊好孤寂啦，系咪啊？咁啊，成日咧好得意啊，佢睇啲旧嘅荷里活片啊，你记唔记得？睇啲旧嘅歌舞片，咁其实咧就几，即系我觉得啊，又几怀旧啦，又环保啦，即系讲哇，即系已经被人丢弃咗嘅地球系点样咧？啊，但系阿沃伊咧仲好。即係好有責任感啊！仲繼續去掃垃圾、去清理咁啊！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就咦，原來係嗰只即係飛離咗去地球嗰只， 係 啦，嗰個咧就派咗個機械人落嚟睇下地球咩環境喎、啊。咁啊，咦，就兩個相遇啦。咁啊，發生啲咩事咧？咁你又唔可以穿啦？ 唔緊要，呢啲經典㗎啦。 係啊，即係有咧嗰只小機械人啊，叫 Eve 啊 ，Eve 咧就嚟話睇下咧，如果地球咧如果仲有生命有生物嘅，因為佢其實一個叫植物。嗱，佢個名又係有特別嘅、哦、 ，Extraterrestrial Vegetation Evaluator， 即係外星嘅 植物 嘅探測員啦，叫評估員啦嚇。 係啦，咁佢就嚟呢度咧，就揾一啲原來咧地球仲有植物有生物嘅話咧，咁啲地球人咧就可以翻翻嚟地球啦咁樣嘅。 佢最特別，你記唔記得喺個飛船上面嗰啲人類都好好。 係啦，冇錯啦。 嗰班人已經肥到嘟嘟聲啊！ 係啊，因為咁唔使用即係唔使用手腳啦，已經 嚇， 淨係話用腦已經得㗎啦。咁佢發明好多嘢啊，又唔使行啊，又唔使成日褪下咁 即係好似而家我兩個仔都話。見到老豆對住個手機喺度講嘢，咁因為我已經係用咗個 Google 嗰個 Voice Command 就肥到不得了， 一樣啊，將來會變㗎啦，係啊，變嘅。 咁啊，幾有趣嘅一套戲嚟啊！即係又一嚟又環保啦，係咪？二嚟咧，佢裏邊啲即係 個意念都好好嘅，係啊， 啲人物設計咧又好得意啊，好獨特嘅 好啦，跳埋落去再見螢火蟲啊，又係你嘅， 要快快手啦。 嗱，頭先再見螢火蟲其實已經講咗啦，咁係其實係高田勳嘅啦，咁係悲到不得了啊！呢套咧我睇到喊到 flippy 咧，即係講咧係世界大戰啦，係嘛？咁啊兩個咧餓到不得了啊，兩個小朋友 係 啊，結果係餓死咗啊，陰公 好慘啊！ 係啊，跟住咧係其實係倒敍嘅，就講翻佢哋咧點樣會經歷戰爭，其實真係反戰嘅嚇，呢套都係反戰嘅戲嚟嘅。好啦，咁我哋不詳細講啊，呢套畫工好靚嘅嚇，好都好值得睇嘅一套戲嚟嘅，但係要即係你諗住驚喊啦， 即係又唔好話期望住有好多嘅。好似 啊，冇打到鼻 宮崎駿嗰啲，哇！突然之間又出啲， 天空之城 係啦，我最初睇就係、是、咦，期望咦，點解冇特別？原來真係一個係好感情 文藝片， 文藝嘅，所以我嗰陣時但係而家你諗翻咧，就係佢原來真係用。呢、這個動畫嚟介紹咗呢種感人嘅事蹟啊嘛， 係 啊，反戰嘅嚇，即係講話啲戰爭令到啲人係咁凄慘嚇、兩個小姑初啊，結果都要餓死咁悲哀嘅、好啦，咁跟住下一套咧，哇犀利啊！呢套美麗有罪啊， 係啊，美麗有罪， 記唔記得邊個靚女啊？ 我記得個女主角，唔記得而家仲有冇做啊？ 阿 Kate 喎，記唔記得啊？係咪阿 Kate 啊？奇溫斯利啊？ 係佢咩？ 係啊， 做阿媽。 美麗有罪喎、 你 check 下，係咪？ 你 check 下問問佢。 因為我就係又係哇，好似冒住名睇啦，即係文化上嘅。 你睇下 係 咪佢 嘅紅溝啦？ 我記得 我睇完咗之後，最記得係佢個老豆。 係咩？ 個老豆原來同性戀嘅。 係咩？ 係啊，老豆係軍人，就好。好 discipline 嘅，即係好有秩序嘅各方面嘢。 係。 咁就即係去講。 我記得係美麗有罪，咪有個膠袋飄下飄下嗰套。 係啦，冇錯，膠袋。 我記得個膠袋。 喺個風度吹下吹下， 係 我都記得嗰幕。 哇！嗰個 經典背心袋喺度吹下吹下嗰個啊嘛。 好經典啊！係咪奇溫斯利啊？ 對不起，你錯了。 唔係奇溫斯利。 唔係奇溫斯利啊！對不起，唔係奇溫斯利。 哎呀，記錯咗啦咁。 係啦，即係 我淨係記得個膠袋。 除咗Kevin Spacey 之外咧，即係而家嗰個紙牌屋嗰個男主角之外咧，其他都唔係好有名嘅。 係， 但係就係好鬼，即係鬼佬王家衞咁嘅 feel 咯，係咪？我睇完之後就記得佢老豆係 原來我淨係記得個膠 袋咁軍人嘅咁 man 嘅，原來同性戀嘅，咁又唔知係自殺啦又成咁嘅，即係另類嘅。即係近年你如果睇美國片。唔好话近年啦，佢好耐噶啦，应该 都好耐啦，1999年 啦，系 啊， 咁我都唔系好 catch 到佢，即系嗰种，即系当然嗰种中产家庭嗰种嘅空虚啦， 有啲文艺咁样啦， 系啦， 好啦，哇，又到呢套头先讲过， 好啦，我哋仲有两套数，咁我讲六啊五啦，你讲埋六啊六就啱啱好啦， 好啊 ，Aliens 就讲咗啦，就系阿金马伦。金馬倫就係攞咗 Alien 嗰個大嘅橋，但係咧佢完全就將佢改咗咧，由恐怖片就變咗做一個外星嗰種嘅探險啊，一種嘅動作啦。最勁就係塑造咗呢個女嘅英雄啊嘛，女英雄著咗件。即系科幻妹最中意啦，嗰啲就叫輔助戰衣，着咗件嗰啲起重機械嘅衫咧，即系同個 Alien 嗰只母體，即系嗰只乸就勁啊嘛，就大戰啊嘛，咁係好精彩嘅，真係好精彩嘅，無論佢營造嗰啲氣氛啊，嗰、那個 係咪薛哥尼維花？ 系咯，一年好多集都系噶，啊 ，Sigourney Weaver 就 系 一路做，咁后 我记得二喎，佢变咗系一个异形嗰个叫代言人咁， 差唔多系咯， 后来有套 有套低成本嘅 Cabin in the Wood 都系佢做啦，就做个神咁样啦，咁即系变咗女英雄嚟嘅嗰阵时，咁呢就 Alien， 娱乐性好丰富嘅，咁你话制作水平亦都好旧嘅咁样啦 ，OK， 好啦，第六六。 頭先講過啦，幽靈公主啦，幽靈公主又係環保意識啦， 係嘛？ 即係又係講啲人類係、搞到嗰個大自然點樣嚇、跟住咧大自然咧就會去報復佢哋啦咁樣。嗱，其實好特別個 Ringo， 我覺得咧啲日本人咧對大自然咧其實嗱，一嚟佢哋幾環保嘅啲日本人，二嚟咧我覺得佢哋係有敬畏大自然呢、這個精神喺度嘅，佢會敬畏佢嘅。咁尤其是譬如佢哋有啲伐木嘅業。伐木業啦嚇，斬樹啦，佢哋斬完樹咧，佢哋有一個木嘅即係祭啊，有一個祭典嘅，即係佢覺得咧好似即係破壞咗啦，咁佢哋咧就會祭祀翻，即係佢哋覺得有啲山神啊，有啲神靈喺度嘅，咁佢哋咧會係做翻一啲祭祀俾佢嘅，咁同埋佢哋都唔會去到盡嘅，即係就算斬樹唔會斬曬嘅，一定會留翻嘅，咁其實幾好嘅，佢一定保持翻一個叫可持續發展。 如果 係一個反對派嘅聲音，就話係啊，佢對自己本土嗰啲 咁 就 係啦，冇錯啦， 佢斬曬你印尼啊、巴西其他嗰啲咯， 都會 係 啊。 咁但係起碼有人即係用一個普及文化嚟到提醒呢樣嘢，都係好事嚟嘅。係 啊 係 啊。 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今日咁快嘅咁開心嘅一個叫對談咧， 就已經完曬呢六廿幾個 完曬啦。啊，有啲就詳細啲，有啲就卜卜聲跳咗去啦。咁唔緊要，咁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留意住呢個 IMDB 個榜嘅咁樣。咁我哋就仲會有一集就係講埋就67至到100嘅，就係我哋頭先成日提嘅天馬兄啦。天馬兄咧，佢都批判咧就好特別嘅，我可以好有不同嘅眼光嘅。 係啦，冇錯。 咁我哋就希望大家喺呢個半鐘頭裏頭，即係可以分享到少少我哋嘅 觀影 嘅經驗啦。OK， 咁下次有機會再見啦，拜拜。